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40集。快不行了。一，天公作美，一连几日天气都不甚好，偏生到了冯安妮要出门的这一日，难得的出了日头。日头暖融融的，洒在身上分外舒服。不过虽然如此，沈庙还是拢上了兔毛披风。虽然屋里有暖炉，可是难保外头起风，若是这样的天气着了风寒，倒是一件麻烦事。一大早，冯安妮的马车就在沈宅的门口来接罗坛和沈庙。冯家对冯安宁自来溺爱得很，如今冯安妮的年纪也将广文堂的课都学完了，每日又在府里待不住，干脆日日出门闲逛。只是定京城再大，终有一日有逛得厌烦的时候。罗坛的到来让冯安宁很是欢喜，十分乐于做一个为罗坛带路的人，替罗坛找一些新鲜的地方玩乐。不过天长日久，冯安宁也有些吃不消。罗坛不愧是罗家出来的姑娘，首饰铺子、衣裳铺子看过便忘了，倒是成天一门心思的往兵器铺子跑，瞧见趁手的武器便是满眼放光。冯安宁哪里懂这个，叫苦不迭，这才死活要将沈庙也带上。冯安宁穿着樱桃色花龙裙，外罩绯色织锦斗篷，在冬日里显得极为鲜亮。他这些年也容色渐长，越发的俏丽，只是一开口说话便让那份俏丽顿时显得有些骄纵起来。他掀开马车帘子，着急地说道， 哎呀，等死人了，还不上来。 却没有想到站在马车外头的是沈秋。沈秋送沈庙和罗坛两人出来，他是知道沈庙在定京城似乎只有冯安宁一个朋友，记忆还停留在两年前那个有些跋扈的小姑娘身上，谁知道掀开马车帘子，里头却是个水灵灵的姑娘。那姑娘瞧见是她，脑袋一缩，方才趾高气昂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来，怯生生地说道， 啊，沈少将。 沈秋莫名其妙地看了冯安宁一眼，点了点头算打过招呼，让沈庙和罗坛坐上马车，嘱咐注意安全后就离开了。因着今日是冯安宁相邀，冯家护卫带了不少，沈庙和罗坛便也没有带其他的护卫，想着到了时辰冯安宁又将他们送回沈宅就是了。等沈秋走后，冯安宁抚着心口这才松了口气。说来也奇怪，每回瞧见沈秋，冯安宁都觉得本能的有些畏惧。虽然沈秋并未怎么对他疾言厉色，但是少将军的威严不是说说而已的。冯安宁又想到沈秋方才的模样，两年不见，在小春城历练过的沈秋越发的成熟坚毅起来，虽然到底还是一个和煦的大哥，不过在外人眼中却是威严不减。罗坛问冯安宁， 啊，你怎么脸红了？ 冯安宁一愣，随即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果真烫得出奇。他掩饰般的拿手做扇子，在脸颊旁扇了扇风，说道， 啊，是马车里闷得慌，有些热。 罗坛不疑有他，说道， 你是穿得太厚重了吧。 说着又想起了什么， 哎，安宁，你为什么怕秋表哥啊？我何时怕过他了？ 一听罗坛说这话，冯安宁就忙不迭地反驳，倒让罗坛吓了一跳。 你方才那模样明明就是很畏惧，好不好？哎，这有什么可丢人的？不过秋表哥人很好哦，大约只是外头瞧着以为他很凶吧。你要是连秋表哥都怕，等你见了我萨表哥，那才知道什么是黑面神呢。 罗萨不晓得千里之外的罗坛已经在他的至交好友面前将自己黑成炭了。冯安宁强调道， 我没有怕他。好好好好好，你不怕这总行了吧。 一直在默默旁观的沈妙瞧着冯安宁两颊迅速升起的红晕，心中突然一动。光禄勋甲前生因为站错了队，冯老爷也被连累，为了保全这个掌上明珠，只得提前将冯安宁嫁给了本家的表哥。谁知道那表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冯家落败后便在外头养了个外室，儿子都有了。冯安宁这样高傲的性子哪能受得了这个委屈，后来便拿了剪子和那外室同归于尽。今生却因为沈妙的这么胡乱一搅和，名及皇室之中的势力到了如今都是势均力敌。冯老爷倒是未曾站队，可是前生的结局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发生。沈妙对冯家没有什么感觉，可若是冯安宁的话，他也想拉一把。冯安宁总是让他想到婉瑜，都是被家族所连累的可怜人。 你看着我做什么？ 冯安宁见沈妙直勾勾地盯着他，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还以为沈妙是在对罗坦的话耿耿于怀，气急败坏地说道。 啊，你也觉得我怕你大哥？ 罗坦在一边偷笑，沈妙回神，摇头道。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这件裙子有些别致，但凡女子总爱听人夸耀自己的。冯安宁便是再如何迁怒，沈妙这番话倒让他发不起火来，便又得意地说道。 那是，这可是我娘托人给我找的花样子。 沈妙垂眸，心中微微叹气。罢了，个人有个人的缘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有些事情还是慢慢来的好。不得不说，三个人一起闲逛起来比两个人累得多，因为冯安宁想逛的是首饰裁缝铺子，罗坦想看的偏偏又是兵器之类，从城东逛到城西，城南逛到城北，罗坦和冯安宁老是斗嘴，沈妙都被吵得脑袋生疼。同这二人出门的时候，便如带着孩子的娘一般老成，结果那二人吵吵闹闹一阵，最后还不约而同地将矛头对准他，说沈妙年纪轻轻的像个小老太婆，真是比庙里的和尚还要闷。沈妙到了最后干脆不理会这两个人了。这一日便是过得分外热闹，三个小姑娘到处逛，买的东西整个马车都几乎没有地方放了。冯安宁倒是豪气得很，但凡沈妙和罗坛看中什么便大手一挥买，若非沈妙阻拦，只怕冯安宁要将整个首饰铺子都搬回府去了。吃吃喝喝，玩玩闹闹，等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众人也打算打道回府。因着沈妙和罗坛是被冯安宁邀出来的，护卫带多了不方便，所以沈妙没有带沈府的护卫，想着坐冯家的马车回去。谁知道刚刚从铺子里出去坐上马车，冯安宁却是翻了翻身上的荷包，面上出现了焦急的神色。 我方才买的猫眼簪不见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